十二类众生，大家知道是乜嘢吗？跟住下边有讲啊，而家等就唔讲啦。十二区分就系指十二类众生，有十二类众生咧就互相轮转于六道轮回，所以咧因为六念妄想、贪嗔痴嘅话，就作呢个十道任嘅业嘅缘故。有业咧，一定系招紧呢个果报，所以有十二类众生咯，轮转于呢个六道，此时彼生，彼时此生，生生死死无有了期。有好多人咧，好怕嗰个死字。讲起死咧，尤其是年初一，就大家利是。实际上每一个人都不能够避免这个死，实际上死呢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生然又死，死然又生，生生死死永无了期。学佛的人呢就要常中将生死挂心头，记住我就来死了，我就来死了，我死了去哪里做什么呢？要为自己安排一下。所谓做人呢就好奇妙嘅，生嘅时候就生爸爸，死爸爸爸，佢又唔会为自己设想喎。嗱，当个老人呢上下死嘅时候呢，佢就写遗嘱啦，睇我啲钱点样分配，我鍾意老二俾多啲俾佢，我唔鍾意老大我唔俾佢，为人安排，为人设想，从来冇为自己去安排。我死咗之后我要去边度，我要做乜嘢，你有权 去要求自己的，但你偏偏就不做。生前呢就很自私，将到讲到死的时候呢就很慷慨，是为人设想，不为自己设想。有些人也都为自己设想的，去买块生地靓一点，去订一个棺材靓一点好一点，这个无济于事。你会想到我死了之后去哪呢？哪个世界最好呢？现在生的时候当然是移民去好的世界啦，但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移民去的。我们想去哪呢？你有权选择的。为什么你不选择呢？一味为人设想，不为自己设想，很蠢的，是吧？如果我说你 stupid， 你就说法师闹人了，实际上你真的是 stupid，是吧？为自己设想，怎样为自己设想啊？我教你啦，想下将来要去哪里最好，邓有什么？邓受之乐，无有众苦，这个地方就应该选择去了。这个地方是哪里啊？是啦，那你有希望去的，有资格去的，为什么你不去为自己安排一下呢？咁你嗱，我哋而家去申请去美国旅行，咁要签证，签完证之后要有钱，要有钱之后仲要有行李。咁而家你去记录晒嘅，你想去得唔得咧？得，咁你签证咯，送、验、行，具足啦，可以去，一定可以去。法母讲俾你听，有具足，信得深。言得切，行得勤，一定可以去。如果你说我都信的，不知道是不是呢，就打了折扣了。你说、我知道是挺好，我想想想不想去呢？你没有发现呢，你一念佛念到黑都去不到、所以呢，去你现在可以选择一下，我将来我不怕死，始终有一天死的，是不是？如果佛说呢听日来带我呢，我就说今天就去好了，是不是？以前有个人呢劝人念佛，劝人念佛呢，有一晚呢阎罗王就来拉了他去，阎罗王你叫我来做什么？阎罗王说本来呢你的寿命都未尽，但是你教那个八耶婆念佛，那个八耶婆已经生了极乐世界了，你凭这种功德你都去得的，你随时可以去的。他说、我不想去住， 我因为我发现念一万卷金刚经我未念完， 我又發現去朝四大名星，我又未朝啊，咁我唔想開字。咁阎羅王話：，唉，念經同埋朝生點及可以記錄世界啊？咁啊，如果咧你嘅念力係咁樣，念力不可為，翻去翻去翻去，又放佢翻嚟。呢、这個人你話佢精啊？你話佢想傻以為精啊嗱？我就話佢傻啦，啊！如果你去朝生問一踩死咗好多傻矮點算啊？欠落命制唔可以得啊？係咪？如果你朝生問一係就控制呢個唔好嘅境界，誒而家退失呢個道心又點啊？有機會去記錄佢，快啲去啊！唔好話等啊！咁有個人咧就精啦，有個人咧飲酒食肉無惡不作。後嚟咧，佢突然間善根發現咧，佢一心念佛，一心念佛咧就見到法咯，見到法法話本嚟咧你嘅壽命咧仲有十年咁，仲有十年咧啊，等到你十年壽命盡嘅時候，我再嚟接你啦咁。佢話唔好啊，唔好啊，我而家要去啊，我唔開十年啊，我而家可唔可以去？法話哦，你希望早啲去，我三日後嚟接你。果然三日咧，佢冒疾而终啊，癫坐往生西方。呢、这个人就精啦啊！咁睇下你系蠢啊，抑或精啦？哦，或者你话我个仔又未许心抱，我女儿又未嫁咁，咁我而家都系唔想去住咯，迟啲啦。啊，呢啲系你愿望咧，发好慈悲嘅，会满你嘅所愿。但系咧，你要谂下。遲咗幾日之後，自己會唔會再作業呢？啊，咁所以你自己精同埋蠢，係為自己去安排啦。哦，咁我哋眾生咧，就因為啊唔明白呢個心性，就有貪嗔痴啊，有呢個惑業苦，所以咧就弄轉落毒，生死不了。我哋要了生脱死咧，就最好咧係往生極樂世界。为什么一生成办法事，一生了极乐世界永不退转，永不退转都是向着这个佛道。因为为什么呢？一生极乐世界，就算你是下品下生，踎在莲花里面，在莲胎里面十劫那么长，你都不会堕落。因为你在胎莲胎里面成日都聽到念佛念佛的聲音，哦，去增長你的道心，令你早啲花開見佛。如果在呢度念念下法，逆境一例咧，又退失道心，啊，咁咧又作業多過念佛。你諗下嗱，你哋係而家係發心，係學佛，係念佛。你諗下，你每日嘅造作嘅業力多啊，抑或念佛多啊？苦心自問，自己問下自己。是吗？正业少，恶业多，但是早点去西方极乐世界呢是好的。好啦，讲现在讲这个轮回，轮回呢就是 前面经文曾经说过，三四四三和合相似，变化众生，成十二类。这前面就讲这个宇宙世界的起源，现在呢就讲宇宙里面的人生的起源。十二区分即是十二类众生，十二类众生之所以成众生呢，由这个业力的感召感报得这个果报体，啊，因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众生于六层之中采舍轻重作业不同，有啲系取呢个，有啲系取呢个正业，有啲咧系取呢个取正业而写呢个恶业，有啲系取呢个恶业写呢个正业，啊，彼此所作嘅业力轻重不同，因此咧所受嘅果报咧有十二类嘅区别，都系响六道里边轮回咁。是故世根声香味足穷十二变为一善福，为一善福，是故 呢两个字系圣上庚同未辰和合，由六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呢个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而产生呢个眼色鼻色舌色身色意识，而去分别采景作业嘅缘故啊，所以咧就产生呢一个正部嘅身体，由呢个正部嘅身体咧而有呢一个气世界。啊，呢个气世界咧，呢个世根咧，事故世根，有呢一个正部嘅果部体咧，就有呢个依部嘅气世根。指呢个世根就指气世根啦。呢个气世根咧系有声香味触六尘。四香味足概括六尘，就是作业的地方。抗十二变呢，就是尽它的变化不超出十二类生众生。十二类众生在这个气世根的六尘之中呢，采写作业呢轻重不同。重业就先感这个果，轻业呢后受报。譬如说你一生之中所作的善业多过恶业，那你就先受这个善业的果报，后受这个恶业的果报。反过来说，恶业多善业少，就先落地狱后上天堂。这个就是先后的问题，都是无论你是善业或者恶业，都是轮回的因。六尘呢，气世根呢就是感果的地方，依报这个六尘呢是做业的缘，由这个因和缘和合就轮回于这个生死。这样因这个份贪嗔痴的话而作这个杀盗淫的业，由这个业呢是招感这个六道轮回的果报。受果报的时候，现在我们受紧果报，但是我们现在又再作业，再作业呢又再会感果，那叫做惑业苦三种循环不息，周而复始，叫做一善福。穷十二类为一善福，即是说我们十二类众生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受这个苦呢，是周而复始，又惑而作业，又业就感果受苦，惑而苦心呢周而复始叫一善福。圣子轮回颠倒相故，是有世界，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叫做十二类众生。即是说在六道轮回里面，无论是水族的众生，或者空居的众生，或者陆居的众生，或者水居的众生，总不出这十二类。这十二类呢是总标十二类众生的名。圣子轮回呢，即是圣这个十二类众生所作的惑业的因呢，就受这个轮回的果，生死不息。众生的真心原本是意义不动的，本来没有生灭的，但因为迷真起妄依惑造业，所以就轮回生死。这个是叫做颠倒的行相，成这个轮回的颠倒的行相，所以就有有情世界十二类的众生的分别。十二类众生就是胎卵湿法种种种的众生。现在呢根字呢就讲这个十二类众生是为什么而生了。十二类众生呢是什么呢？可以分为胎卵生，卵就是由这个想而生，胎呢是因为这个情而有，湿呢是以合感，化呢是以离应。这个 胎卵湿化四生，四生之中是唯一罪。卵生是什么呢？鱼啦、鸟啦、龟啦、蛇啦，凡是由卵而生的属于一类。胎生呢是孕啦、畜啦、龙啦、仙啦，这些都是胎生，是有情，由这个情感而产生的。湿呢，湿就是精神和外面的境界和合而生，即是经里面所说含蠢欲动之类。以这个合，以自己的想心，以自己的心呢，以外面的湿的境界呢和合而生。化呢是以利应，就是离开现有的形而生出这个生的现象，即是对飞行剪对飞行之类，由这个剪铁剪铁飞行之类，就是说转变下它的身形，譬如说一条虫变成一个蝴蝶啊，或者呢一个乜一个卵呢就变成一个蚊，转变一个青蛙呢就会变成乜嘢，一个蝌蚪变成青蛙，变啊，这个是变化之类。哦，咁呢个胎卵湿化四生呢是唯一罪一类，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又是一类；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又是一类。哦，咁乜嘢叫做有色呢？咁有色呢，凡系有身体嘅、有形象嘅，叫做有色。但呢度所讲嘅有色呢，就系、是、指呢、这个。颜色特别强的叫做幽旧精明之类，等于什么呢？等于天上的星星啦，或者二十八宿啦，是有一种光是闪的。下来讲呢，即是地下来讲呢，这个蚌啦，这个珠啦，即是珠是什么？真珠，真珠是有光的，萤火虫之类啦，咁呢个叫做有色。啊，无色系乜嘢呢？咁就系空性消沉。譬如话佛教所讲个虚空神系冇身体嘅，呢、这个无上天啊，呢、这个四禅八定之中最后嗰个无色界吓、啊，无色界天咧又系无色，只系有思想有心系无色，冇呢个色。只是有精神没物质，有想呢就是指这个鬼啊、神啊之类、精灵之类，无想呢就指这个精神化为土木金石。哎，以前沙田呢有个蒙夫石，是不是现在还在不在？这个就是指这个了，无想精神化为土木金石。这些呢是由业力所感，变然是咁，业力尽咗咧，佢又变翻人噶啦。呢、这个都系十二类众生之一啊。非有色咧，就等于水母喺水里边，佢系可以喐动嘅啊。据说虾咧就伏喺水母嘅身上去揾食啊。咁呢个水母系冇颜色嘅，但有身嘅。非有色是 有思想，是没有这个生色的。非无色呢就是有色，有色是什么呢？就坐厌生之类。就坐据说呢有一种猫头鹰啊，去拿一块木，拿一块虫回来呢，就成日在那里喊似我似我似我似我，於是呢就變成佢嘅仔啦。咁呢個叫咒助啊。厭生呢就是討厭佢現在嘅現象，希望生其他現象，叫做非無色。 非有想就是以铺路等，又易则想成，系啦，呢个就系话猫头鹰系攞其他人嘅仔咧，攞翻嚟咧就成日嗌咧似我似我，嗰、那个仔咧系无想嘅，但系佢呢个妈妈系有想嘅，啊，呢个非无想咧而土枭鸟破镜鸟之类，啊，都唔系自己生出嚟嘅，而系攞其他人嘅仔俾佢，系无想啊。即是说他本身有想，但是对方是没有想。现在呢这十二类生呢大概是这样。现在法呢再详细解释这个十二类生。第一就是朗生，阿难由因世界开网轮回动颠倒故，和合气性百闻四仙非尋念想，而是故有卵揭罗林流展国土，而鸟龟蛇其类充塞。跟住以下呢一、这个经文呢都是讲十二类众生的或业苦的相，由于三世四方流变为十二区别，所以就有十二类生啦。十二类生即是胎卵湿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十二类生。这个十二类生呢通通都是虚妄，不是真实的。为什么是由他从这个真而起这个妄想，背这个觉而合这个层，由这个开网的心作开网的业，受这个开网的果。所以或业苦都是开网的，因此叫做开网轮回。这个十二区分的分别呢，第一个区分是卵生，卵生呢就是属于开网轮回。由于开网轮回就是说这个妄心依这个妄境作想，想性呢就轻动的，以不动的真心背道而驰，叫做颠倒。这个开妄轮回，开妄是由这个妄心而采这个妄境变成想，想性是轻动的，以不动的真心背道而驰，叫做颠倒，动颠倒妄想。由这个动颠倒妄想呢，这个颠倒是属于惑，惑合气性呢就是作这个业了。惑合就是心同埋境接触，心境接触呢就变咗阴阳交扣。咁啊，气性呢就是指这个卵生，卵生呢是以气而交的。譬如说雄性的鸟呢是在上边上风呢是在那里叫，雌的鸟呢就在下方，这个气呢有这个气氛，刚和柔的气氛接触，刚的就飞扬而成这个联想，柔的就下沉的联想，咁於是呢就有飛同埋沉嘅聯想，有八萬四千咁多。呢、这個呢係顯佢呢一個數量咁多啊，於是係成呢個惑同埋業。嗱，顛倒動顛倒就係惑，和氣和合氣成呢就係業，成呢個惑同埋業嘅因，所以有感动这些果。果是什么呢？是揭罗林。揭罗林呢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萦惑，是胎卵最初七日的相。最初七日胎和卵是未分的，这个叫做揭罗林。而啦鸟啦龟啦蛇啦之类呢都是由卵而生的。因为因中妄想是 悔改呢，咁就报得嘅果报呢变成飞鸟禽兽之类。因中个妄想系下沉嘅话，即系气又下沉呢，就报为蚁啦、龟啦，种种嘅水族动物，呢啲通通都系业果。嗱，动颠倒就系惑，和气和合气成就系业，由呢个业招感呢个二虾，唔系由呢个业招感呢一个胎同埋卵嘅果。咁啊，惑、业、苦三种咧，系流前辗转而变成八万四千咁多卵生嘅动物。呢啲动物咧系遍依种种嘅国土，无论任何嘅国土都有呢啲动物充塞于呢个气世间。呢度系讲呢个卵生，啊，卵生之后咧就讲呢个胎生，一路讲落去咧，讲到十二类生。讲完十二类生之后，法因为为乜嘢要咁样讲咧？咁就系话我哋要修行啊嘛。修行本来就无修无证嘅，法性系一样平等嘅。但系因为我哋迷生起妄，迷生起妄咧，就有呢个颠倒因，就成呢个众生；有呢个颠倒因，成呢个世界。世界里边咧，世界心识而法组合咧，而成呢个众生。众生由呢个三世同埋四方相摄咧，三四十二、四三十二，变成十二类众生。有十二类众生嘅分别，咁十二类众生里边咧系有快乐嘅，有痛苦嘅。咁我哋咧想超出呢个轮回十二类众生嘅苦咧，我哋就要修，修咧就要经过五十五位僧菩提路，由最低的动物一路升上最真最善最美的法果境界。这个就是要讲出这个十二类众生的原因和十二类众生的分别。十二类众生之中今天讲到这里，讲到卵生，下一个星期讲胎生、湿生、化生。所以这一部经呢，不但是讲人生的哲学，讲人生的起源和世界起源，而且呢是讲到这个众生的种类，讲到众生的种类是很多很多，但是在佛经来讲呢，不出十二类，不出这个十二类众生。十二类众生都是轮回的，如果我们能够超出这个轮回呢，就不是十二类众生之类了，是什么？是四性了。OK， 今天讲到这里为止。